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，再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，部署加快推进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，确定推进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措施，推动规范化、透明化。日前，国务院安委办发布关于近期几起火灾事故的通报，要求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，其中规定住宿十人以上的一律装独立火警。就媒体报道的北方某些地方中小学未供暖一事，教育部回应称，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已要求地方尽快解决中小学供暖问题，希望地方政府和学校真正将学生冷暖放在心上。12月24号0点至27号24点，北京市公安机关的出入境证件受理点自助服务区、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办事大厅网站及手机 APP 平台因系统切换将暂停服务。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11月份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5.8%，连续4个月稳定在55%以上，全球制造业持续较快增长。北京市环保局公布今年前11个月空气质量状况，1到11月份，北京市 PM2.5 累计浓度为每立方米58微克，同比下降13.4%，较2013年同期下降35.6%。11月，全国300个城市共推出土地2696宗，面积10939万平方米。土地市场供求回落，但各线城市土地成交均价环同比继续上涨。巴黎揭晓2017年金球奖得主 ，C 罗几乎毫无悬念地压过梅西和内马尔，蝉联金球奖，并追平梅西5次当选的记录。 诗歌，红酒，时光。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，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北京 FM 九六九。 有这么一首歌，每次听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唱到我心酸。聪明的孩子提着易碎的灯笼，明明歌名叫你的样子，为何我自己从歌词当中会看见自己呢？这首歌曲当中的罗大佑只想为自己而听，不为亲情，不为友情，更不为爱情。今天九六九每晚7点都市夜归人，我是主持人亚威，听到罗大佑《你的样子》。 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，下到梦里屋檐中的小河。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，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。不明白你是为何，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，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，你明知我的生命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，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。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，是风干泪影或萧瑟的影子。不明白你是为何，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，是否来迟了明日的艳阳，照不谢了你的笑容，我的心情。不变的你，伫立在漫漫的城市中。聪明的孩子，提着易碎的灯笼。潇洒的你，将心事化进尘缘中。你是造物的恩宠，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想让一个人静一静，听听好的音乐吗？现在是晚上十点钟，我是赵薇。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。黄伟文，欧阳千。